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30.45， 瑞士法郎 0.996， 加元 1.303， 人民币 6.735， 英镑对美元 1.232， 欧元对美元 1.053，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37.93 美元，卖出 1838.62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初气温稍低。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六点，现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国剧830，秦岚、高以翔、黄子毅，怪你过分美丽。 颁奖礼红地毡上群星璀璨，莫向晚的奇丽公司和确卖的飞象公司，由艺人到经理人的较量无处不在，到底这一晚的最终赢家会是哪个呢？ 5月6号起，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疫苗通行证指明处所，记得用 App 扫数 QR code， 个 App 就会自动显示已储存的电子针卡。当你去过的地方有感染风险，个 App 会按卫生防护中心的指示发出通知，提醒你可能要做检测。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力量全新环节银铃专栏，银铃 DJ 带你游历不同领域。 陈嘉亨，嘉亨讲古，从故事认识历史。 许玉莲，好精神，精神好，关注心灵健康。 朱玉兰，香港词情，细味一曲一词。 何丽明，丽明远线，全新电影享受。 陈正敏，健康有纹路，打造健康生活。 星期六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奇力量。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省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5:08，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今朝早咧就认真要留意一下呢个天气情况啦。天文台都一早预告定咧，喺呢几日咧开始天气咧就会落雨啊，都雨都几大，有雷暴啊等等，咁啊真系嚟啦啊。咁啊现时咧有呢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点钟嘅，成晚都落住雨啦。咁啊，今日晏啲咧，仲有狂风雷暴啊！ 细雨纷纷，仿似是雾弥漫。跳上跑车，沿直奔海滩。 似白纸机水拨烂又慢，来又往动作好黑板，上旁尽开风吹脸上觉得少去懒，骤然顿减新的感觉活跃于心间脑间，风吹过短发乱飘这两眼，溅起水花似滑落湖海间，轻轻快快车载着我望前行，当风波璃免我风吹上眼，似见音波飘荡空气间，似个歌声荡漾于心间，变了车速仿似突破了时限，配角潇洒像置身清风间，悠扬乐曲车厢中播着看天色将晚，自由幸福将青春快乐寄予歌，歌声遍布天地里没受压，彼此分享快乐又何必争，轻轻快快车载着我望前行，开开心心看雾雨风中散， 开始我哋嘅节目咧，有前浅嘅呢首《冷雨》啊，细雨纷纷咁啊，并唔系啊，头先都出去望下，因为啲声音都好大声，嗒嗒啲大雨嘅声音，望出去咧，真系落紧好大嘅雨。咁所以咧，如果朝头早呢时间起身咧去晨运嘅朋友咧，你知啦，你哋都风雨不改噶，咁啊带齐晒吓，带遮啊，着定晒或者系啲胶鞋啊、水鞋之类。咁你都要小心吓，步步为营啦。喺而家仲系唔系好光嘅时候，有啲黑掹掹嘅地方，虽然可能你行嗰段路咧都好熟，但系喺落雨嘅时候咧都要特别小心。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咧，有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啊，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初气温稍低。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点钟啊。 像看街上那人群，苦堪逐尘，听骤雨不断到凌晨，滴去窗上那微尘， 觉尽明亮，如换过衣裳，远听骤雨不断到黎明，唤你心爱那柔情，引发共鸣。随着那渐散的雾雨重现，狂阔新景象，尘埃污染，随着雨声细，令都市顿见舒畅，悠然视觉尽明亮。 一路都落住雨，威利的这首歌唱出都是此时此景，单单一个字雨，就是现时这个天气情况。今天是星期三，今天是5月11日，农历的日子是4月11日星期三。天文台呢给一些公仔，你望公仔就知道这个天气情况。今天来讲都是落雨，但是星期四星期五呢就有些闪电咁样嘅公仔，即系比较恶劣少少吓。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就去翻啲雨点啫。所以咧，大家可能就会谂下，啊咁大雨，呢、这个礼拜都麻麻地。星期六日如果有啲户外嘅活动又如何啊？咁都系有咗雨噶啦，预咗咁嘅情况。不过或者冇星期四五咧，有啲闪电嗰啲咁恶劣嘅情况啦吓。星期六嘅温度系24至27度，星期日咧。就凉少少，21到26度。礼拜一咧就19到24度，啊，真系开始凉翻啲。不过咧就去翻下星期二三嘅时候咧，啲温度又去翻21、22度。啊，而家嘅天气嘅情况，大家睇啲资料咧都比较好仔细啲啊。即系科技嘅进步，有好多嘢我哋系一早可以知定作准备啊。如果你啱啱瞓醒，话俾你听，而家系清晨时间5:17。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00。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啊，强度属于高。来自方丽莹。落雨的时候带给他一种伤感的感觉。 夜雨风中飘滴落在我发上，冷雨中热泪默然淌下，念记起相识的冬天，在雨中彼此初相见，没法一生相恋是欠了缘，或是彼此间不再依恋。夜雨风中哭泣的冬天，没有争执的分手，小雨点聚满面，掩饰我

在朦胧夜雨里，可带出新的浪漫，重投入我怀抱里，这一吻怎可是淡？你紧紧的贴我，轻轻的吻我，真心的要我将今晚的一刻送给我。不要将风雨驱散， Just give us a little time， 请给我给我一晚，在朦胧夜雨里，我带出新的浪漫，投入我怀抱里，这一吻怎可是淡？你紧紧的贴我，轻轻的吻我，真心的要我将今晚的一刻送给我。 梁朝伟出道冇耐嘅时候，亦都同时有唱歌。呢一首系佢喺1985年出嘅一张唱片《朦胧夜雨里》。仲有两分零钟到清晨五点半，稍后会有新闻报道。之前我哋有曾路德《骤雨中的阳光》。 红日半倚山背后，斜阳共我陪伴。骤雨下，可曾退避？陪伴你走千里路，行人路过回望你，虽则野人羡慕，朝来多少妒忌。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的士加价，落期收费加3元，落期后首段同后段的跳标收费分别每跳加2毫同1毫，新收费将会在7月17日起生效。加价之后，市区的士落期收费加至27元， 新界的士落期收费加至23.5元，大屿山的士落期收费加至22元。的士商会指出，近年保险和维修费都大增，对当局决定落期收费加3元的水平表示失望，又说由于收入减少，由于收入少难以吸引新人入行，商会已经累积减车租达到50%，质疑政府没有正视业界面对的困难。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说，中国宁愿在不采取军事行动的情况下以和平方式接管台湾，但是中方正是致力加强军力，希望能够达到即使美国作出干预的时候，解放军亦都能够在军事上占有上风。海恩斯表示，他不认为俄乌战争可能促使中国加速夺取台湾的计划。出席同一听证会的国防情报局局长贝利尔表示，相信中国不会以武力接管台湾，而是随时间推移以和平方式进行，但是相信中国正是从俄乌战争中吸取教训，了解领导能力和小部队战术的重要性，以及使用正确的武器系统和强大的士官队伍。贝里尔认为，美国需要和印太伙伴还有台湾领导层合作，了解俄乌战争的教训，以及资金用于防卫和训练。国台办发言人早前表示，台湾问题和乌克兰问题有本质区别，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表示，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关系到欧洲的战争和和平。库列巴认为，开始这一场战争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确信欧洲不需要乌克兰。库列巴在基辅和到访当地的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举行记者会，贝尔伯克是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以来访问当地的最高级德国官员。贝尔伯克宣布重开德国驻基辅大使馆，又说德国会将俄罗斯石油的进口量降至零，并且计划向乌方提供现代化坦克和榴弹炮。库列巴以德国改变供应武器的立场以及支持石油禁运为例，认为德国为和平、乌克兰领土完整和主权挺身而出是重大历史转捩点，对此表示感谢。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表示，若果他以$440亿收购社交网站 Twitter 的交易完成，他将会撤销 Twitter 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账户的永久禁令。马斯克在英国金融时报一场虚拟会议发表讲话，表示 Twitter 永久禁止特朗普的账户有道德上的错误，是极度愚蠢的决定，认为诈骗账户、自动程式账户等才应该被永久禁止。 Twitter 在去年一月美国国会大楼冲击事件发生之后，以煽动暴力为由永久禁止特朗普的账户，特朗普的发言人未有回应马斯克的言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160点，跌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01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0.46，瑞士法郎0.996，加元1.303，人民币6.735，英镑对美元1.232，欧元对美元1.05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6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38.12美元，卖出1838.6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初气温稍低。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的8:30，现时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而雨势是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初气温稍低，现时气温25度。 无言皆是规则法理，充斥世界千万年。谁能似我无穷劝勉，将我路线一生志向改变。 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命运哪去归？缘同遇有你伴在我身边，苍天气化，纵使骗人总肤浅。缘同遇有你，以真心相见，仍然暴雨，纵使不幸。 世界千万年，谁能似我无穷劝勉，将我路线一生志向改变。 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优说苍天注定，坚决跨过目前，命运哪去归？ 沿途如有你伴在我身边，苍天气化，纵使骗人总肤浅。沿途如有你以真心相依，仍然暴雨，纵使不幸 逆笑着自身长路，看风云 变。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又说错天注定，坚决跨过目前，命运哪里归？ 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又说错天。命运哪去归？ 沿途如有你伴在我身边，苍天气化，纵使骗人总肤浅。沿途如有你以真心相依，迎面暴雨，纵使不幸免。 梅艳芳、许志安，笑看风云变，天气嗰、那个变幻莫测。我哋有呢个科技嘅仪器可以预测得到，不过当然系喺真实嘅时候，你先知道嗰个实际嘅情况啊。落雨嘅时候，好自然就谂起好多此情此景嘅歌，同你一齐分享。 Listen to the pouring rain, listen to it fall. And with every every drop of rain, you know I love you more. Let it rain all night long, let my love for you grow strong. As long as we're together, who cares about the weather? Listen to the falling rain, listen to it fall. And with every drop of rain, I can hear you call. Together, huddle. Listen to the falling rain. Listen to the rain. Jose Feliciano 的 Rain， 这些也都是金曲，经典金曲来的。落雨的这个朝早，在落雨的情况呢，有些时候真的是你预时间就是预松一点了。出去你走去就是走路上班或者上学好，你去搭车样样都预松一点时间。落雨天的时候走步路都会慢一点。你揸住把车，有时嘅视线又未系咁清楚，同埋又唔知边度会线嘅时候咧，嗰、那个步伐一定系比起平时嚟讲咧系会慢啲嘅。小心驶得万年船，真系噶。有啲时候唔会因为哎呀见到有架车嚟咧，就即刻系咁样飙过去。喺落雨嘅情况之下，就会比较危险。而呢个情况你线一线咧，咁啊真系好弊啦。你莫讲话系即系年纪大啲咧，线啊更加唔得啦。成日都听见话即系。老人家不可以跌親的，就算是小朋友都好，任何年龄的朋友你跌親都痛啊，都如果真是一个不可以整親的时候，你要医疗去康复亦都需要一些时间。咬柴就是了，咬柴分分钟就是你要成几个月至半年才慢慢康复啊，去返你原来嗰个原味。因为有时候可能行下又即係有啲嘢夹住夹住咁样。所以呢啲係一个教训嚟嘅。记住记住，我宁愿迟都唔可以喺呢个风雨当中去急赶，而令到自己係你嘅身体有啲危险。咁记住啦，带遮啦。咁如果你係真係好大雨嘅呢，就不如呢就去少一日啦，即係朝头早晨运嗰啲。咁返学嗰啲呢，就我觉得係即係曾经为父母者呢，对于小朋友仔返学幼稚园嘅时候呢，你就会諗啊，虽然佢有校车啫，但你亦都好担心佢落咗车嘅时候点呢。虽然係有保姆睇住，但係你总係好记挂你自己嗰个小宝贝嘅。喺呢啲情况之下呢，你就会有少许嘅点呢，心挂挂咁。但係呢，你又要俾佢遇下呢啲风风雨雨，佢要遇过呢啲风浪先知道喺呢个风雨中佢点样行，点样走路。落雨是不是浪漫呢？当你跟一个刚刚、有些感觉的人在一起的时候， 流恋于夜幕雨中一个， 应该会觉得浪漫的。 延续我要送你归家的路，夜静的街中

知，总要在雨天逃避某段纵情，但雨点偏偏促使这样遇见，总要在雨天人便挂念从前，在痛哭拥抱告别后从无再见。而一个梦然是渐觉乏味，人不知怎么躲避，终于看见在这熟悉的路旁，那个他静静凝望你，而一个你从离别这旧地，临走的一刻真紧地，轻轻送我多真挚慰问，犹如逝去当天雨气。为何你眼光年月未变，思忆怎么要再返旧年，你说要走的一晚，年年夜雨也似这天，总要在雨天逃避某段从前，是这样遇见，总要在雨天人便挂念从前，在痛哭拥抱告别后从没再见。 先前听了谭咏麟的《雨夜的浪漫》之后，又再来一个是差天共地跌到谷底的心情，分手总要在雨天，张学友。 每日清晨起床，我们都要努力做好每一天，即使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希望，都依然相信自己， 依然相信。 每一个清晨，我钱佩卿同钟志光、崔绍汉、雷洪德、林思维、叶君耀同你分享健康之道，展开美丽的一天。 好啦，咁一阵咧，我哋就有雷博士啦，就会讲疫情啊，对于啲幼小儿童，佢哋即系或者系过度活跃嘅儿童啊，有啲乜嘢嘅影响啦吓，咁啊，到时会同大家详细讲讲啦。而家温度25度，雷暴警告又生效，有效时间咧，去暂时去到今朝8:30嘅，转头再见你。 同扭曲、怀疑、同否定中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斗争。保安局接获广东省核应急委员会办公室通报，大亚湾核电站一宗运行事件，工作人员在过去星期日进行例行检查的时候，

哇！嗰十日八日嘅時間，假設下你都唔知道做乜好，睇書又睇得咁多，哇！你瞓得多都會攰噶嘛，所以咧就要喐動下先得噶嘛， 咁因為而家過去呢半世紀嘅研究咧都好清晰噶啦，即係恆常運動咧係可以幫我哋長命啦，延年咧大約平均係講緊3至7年左右啦。咁、如果你話用量化到嗰、那個啊，我每做一個鐘頭運動咧，差唔多可以賺到7個鐘頭嘅健康翻嚟啦。 咁所以做多啲又赚多啲， 系嘛？系啊，但系适量，你又太多嘅话咧，亦都会增加咗受伤嘅风险。咁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咧，累积吓成年人每日最少30分钟。如果可以嘅话，去到系60分钟。咁啊，小朋友咧就每日最少60分钟。 系、 中小学生，如果系幼稚园学生咧，即系2岁到5岁咧，每日最少系有180分钟。 哇，点解佢哋要咁多嘅咧？吓、 哦，因为小朋友需要放电啊嘛。 系，佢即系有无穷嘅精力。 系啊，你回想一下我哋细个系咪？嗱，你女仔可能跳橡筋绳啊，落街玩啊，我哋男仔就去公园玩捉伊蚊啊、踢波啊、通山跑啊。咁所以我哋嗰个年代成长咧，就一定达标嘅。 系，尤其是嗱咁细细个咧，所以有啲父母你见到佢咧就系唔够啲细路玩嘅。哇，系咁追住佢噶嘛？ 仲有嗱，田飞，你有冇谂过回想下我哋小学生嘅时候咧，一班里边系冇乜几多肥胖嘅同学嘅，好少。我印象之中系真系冇。去到6年班 系 有1个同学比较肥胖，但系而家咧，我哋香港特别系疫情啦，我哋喺大学里边嘅统计咧，小学生啊最重咧，曾经系喺疫情期间停咗学啦，系重咗成10公斤咯。 哇！ 10公斤即系 22磅 噶啦，系啊。咁因为问翻啲学校啊、啲校长啊、老师嘅朋友咧，咁、见翻啲学生咧，哇！真系个个都肥咗，咁仲有好有趣咧，就系我有啲朋友就系做学校嘅体育服装啦，或者校服嗰啲朋友咧，哇！佢话一开翻学咧，吓即系全部都要换嗰啲校服啦，因为窄晒， 全部都系要加大翻个 size 咁样。 咁啊，每年换一对新鞋翻学就啱、因为你会生长嘅因素啦，只脚就会大，但系你个腰围咧，而家都有少少担心噶小朋友。 所以咧，呢个一个警号嚟噶嘛，各位家长要留意啦吓，因为喺呢个佢哋成长期间咧，家长系一个好大嘅责任。 系啊，咁讲到小朋友运动咧，其实喺疫情嚟。讲系，其实个家长系真系责任晒，因为嗱，你谂下啲设施又删咗啦，系咪？咁而家嘅社会都环境转变啦，我哋细个嘅时候咧都会自己落街玩，咁阿妈就会话够钟翻嚟食饭啦，唔系冇饭食噶啦， 冇错。 咁啊，而家取而代之咧，就系啲家长咧就安排啲小朋友去参与课外嘅运动啦，或者系乐器啊，其他事艺都系啦。咁你等下疫情其實影響好大㗎喎。 係啊，嗱，有啲有責任嘅家長呢，其實疫情期間呢係真係辛苦咗嘅。佢要諗一啲嘅活動同小朋友一齊去玩。 同埋我成日落去下低我哋香港電台附近啲街道食嘢呢，我見到一啲運動相關嘅小店啦，其中有一間都幾耐嘅芭蕾舞嘅學校呢，都最近我見到係結咗業啦。咁、因為啲小朋友都出唔到嚟上堂啦，咁所以疫情嘅影響啦，其实同我哋个经济，即系运动产业嚟讲，都系一个影响嘅因素噶。 咁希望慢慢系，如果系疫情离我哋而去嘅时候，大家可以即系任何行业都渐渐去翻正常啦。 系啊，嗱，讲起小朋友咧，全部喺呢度容许俾我分享少少有啲观察啦。咁我即系每日都睇电视新闻嘅，咁咧就有一个广告咧，就系、有一位前嘅歌星啦，我哋本地嘅歌星啦，咁啊嗰个内容咧，大致上就见到一个小朋友跑来跑去。坐唔定，咁佢就话：，唉、你坐唔定啊！我俾啲食品你食啦，可能系物质啊，可能系药物等等，唔知啦，咁样样。咁但系其实呢个嘅讨论咧，就引起好多家长咧嘅讨论。咁讲紧系小朋友坐唔定，因为佢用咗呢一个嘅声音嘅档案坐唔定。喂，小朋友真系坐唔定噶，唔系坐唔定嘅小朋友就唔正常。 系 咁嗱，睇翻啦，我哋香港其实香港大学嘅儿科学系佢哋嘅专家团队咧。其實早喺大約4年前咧，都有分析本地嘅坐唔定啦。咁坐唔定咧，我哋喺即係學術上咧就叫簡稱嚟講，就係一個過度活躍啦，或者專注力不足啦。 係 咁呢類嘅小朋友咧，大約係佔我哋香港嘅學生大約係6%左右咯。咁即係話90多%嘅小朋友坐唔定係冇問題嘅。咁你坐唔定冇問題，你係咪就係要拍啲丸仔俾佢食咧？ 咁呢个从我哋喺个健康教育嚟讲呢就不恰当。如果你觉得个小朋友坐唔定嘅话呢，家长应该点呢？係应该去请教儿科医生啦，或者係专业嘅医护人员呢，做一个评估，做一个检查。因为而家每年喺学童保健呢，我都知道呢，就啲小朋友，我哋嗰陣时咪有本，你女仔有本粉红色嘅保 嘅嘛。而家都有嘅，而家都有。蓝色同埋粉红色嘅嘛。 咁呢就返去每年做啲评估嘅。我记得个小朋友细个都会有做嘅。我都细个个仔我都担心佢坐唔定喎。咁啦，睇个医生问佢：小朋友，你有边样嘢你可以坐定定㗎？佢话：我睇电视坐得好定㗎。咁即係冇嘢啦，係咪？咁所以我哋就唔应该係受呢啲广告嘅一啲少少误导啦，係咪？即係我唔係话针对某一啲产品，但係我哋从一个消费者嘅角度啦，从我哋家长应该有嘅点去理解小朋友嘅成长，呢一个係紧要。咁因为小朋友係需要放电嘅，点解两岁到五岁每日係需要180分钟呢？ 係啦，就得哇，即係如果佢玩够三个钟呢， 係啦， 佢就可能会坐得定啲， 冇错， 因为都攰啦。 你唔俾佢放电，因为点解呢？有个生长嘅因素。即係我成日都讲呢，啲小猫小狗呢、我细个养一隻小猫呢，哇好活泼嘅。但係当隻猫长大之后呢，就剩返好多㗎啦。 係，通常你见到啲猫都係坐喺度好定㗎，佢坐得定嘅佢就。 係啦。我记得细个养猫呢，呢个就搵条咸水草呢，即係去街市买餸嗰啲呢，就绑嚿纸。咁呢我就喺个走廊度一路走，咁我隻猫呢就追住嗰嚿纸。咁好开心㗎，佢又放电我又一齐放电。 哇，好少见啲猫咁活跃㗎喎。 係呀，我哋一齐放电好开心。咁、所以大家家长呢就唔需要一听到啊佢坐唔定。呢三个字呢就係负面啦。 不过可能呢对于家长嚟讲呢，或者佢要做嘢啊，如果你一路切出咁转呢，好影响咗家长或者佢嗰个思想上，或者佢当时好忙，你可唔可以乖一阵啊？咁样啊嘛， 我都理解，因为我哋即系睇事件都要用一个所谓换位嘅思考啦。咁但系喺2016-17度咧，我记得卫生防护中心咧，佢个非传染病直击都出过一篇嘅文献嘅分享咧，就系话恒常运动嘅小朋友。佢喺嗰個分析啦、認知能力攞到 A 級嘅比例咧，相比起冇運動咧，高出20%。咁即係話運動放電係幫我有好處啦。咁、而最近喺德國嗰邊嘅慕尼黑科技大學咧，亦都有數據。佢哋就分析咗6000多初小嘅學生，初小嘅學生咪即係差唔多5、6歲、6、7歲到啦。咁我哋發覺咧，就係有體能活動嘅，即係中意玩嗰班咧，喂，佢哋嘅專注力。其实同样是好咗㗎喎，因为放咗电㗎嘛，佢咪坐得定囉，你唔俾佢放电。 佢就好似塞住咗添嘛，係咪呀？ 咁所以即係你话总之一凡係坐唔定呢三个字，你就将佢吸一个黑猪仔，就话小朋友系唔啱呢。其实呢个我觉得係生理上呢系违反咗我哋一个生理嘅一个演变啦，同埋个即係生长呢个因素囉。咁所以容许我比较长气少少。 其实都啱嘅。即係其实听咗咁多集呢，雷博士都讲好多唔同嘅一啲嘅数据啊，分析出嚟咧，好似运动系真系医到百病咁样嘅。其实、 可以咁讲啦，嗱，即系我哋运动系一个工具吓，呢、个工具睇下你啱唔啱使。嗱、譬如如果小朋友呢个阶段，佢系一个正常嘅小朋友，世卫建议2岁到5岁每日3个钟嘅放电，你唔俾佢。咁咪梗係坐唔定啦，係咪？咁但係你放咗電之後，佢真係乖咗嘅，係咪？係 啊。 咁另外就係我哋家長咧，其實好多時而家嘅小朋友，特別疫情咧，都幾辛苦，因為困咗屋企度。係 啊。 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成日都關注嘅學童嘅健康，就係眼睛啦、視力啦、情緒啦。 咁所以哇，一係稍微嗰個疫情和緩少少嘅時候，咪好多人去行山啊，去離島咯嗰啲嚇，就係、要睇下啲遠嘢啊。 所以家長其實而家就係所謂教育裏面嘅持份者。但呢个持份者个比例似乎越嚟越大嘅时候呢，到底是好是坏呢、即係我都有个问号啦。 係咁，但始终呢都系记住运动嗰个重要性，睇你点样安排啦。咁如果你譬如喺一大班人里面，你又驚话人太近又唔好啦，咁你咪尽量搵一个位啦， 係、 你觉得 合理 都舒服嘅。 咁喺疫情嘅初期呢，就係、好多心理同埋即係社交啊孤独呢方面嘅分析呢，喺疫情初期呢，好多时大家都期望啲长者 可能擔心呢個疫情多啲啦。但係其實好有趣喎，好多數據都話原來係青少年甚至乎係小朋友，嗰個孤獨感咧係仲厲害。因为小朋友习惯咗同小朋友玩噶嘛， 系 你而家突然停晒，咁所以早前我记得即系啱啱再翻翻学嘅时候啦，新闻报告里边访问下嗰啲小朋友啦，佢话最开心系咩啊？撩完鼻哥之后咧，就可以有得同小朋友玩啦。 系啊，系呢个系最大嘅目标。系啊，咁其实好开心嘅一件事嚟嘅，咁所以大家家长都可以喺一个教育方面就嗱。你玩還玩，你都記住嗰個衞生嘅意識先咁樣教啦。 仲有喺小朋友運動嚟講咧，就係佢嗰個骨骼嘅健康。 係， 因為兩年嚟大家韞住屋企啦，咁又冇得去放電咧，嗰個肌肉係真係唔夠強壯咧，去支撐佢一個合理嘅骨架。譬如佢嘅姿勢啦，咁而家好老實講，啲小朋友攤喺 sofa 度網上教學啦，有啲攤喺床度啦咁樣，咁你嗰個姿勢啦，同埋是运动量呢整体来讲是跌了的时候呢，对他的骨骼系统的生长呢都容易出现一个负面的因素。 啊，我又有一个问题问，运动呢很多时候就是说你自己你在企都还可以动得，我不用跟那么多人一起。但是如果游水呢，假设你自己有个私家泳池不同，但 是如果游水来讲你都有些一起游的人，会不会有些什么的风险在这里？ 嗱，而家我哋喺個疫情呢兩年度咧，喺游水之中傳染個風險咧，其實都唔會話特別高咯，嚇。咁而家譬如喺疫情一開始，我哋啲游泳池係陸陸續續開嘅時候咧，喺更衣室裏面都係減少嗰個沖涼啦，因為嗰度你係真係接觸啦，因為你沖涼同嗰個更衣室，你知香港啲泳池嘅更衣室都係相對係比較狹窄啦。咁所以，但係你話喺海上邊嚟講，如果你有足夠嘅距離嘅話，其實嗰個風險都唔會話特別高咯。咁主要就係你嗰個同人嘅距離啦，同埋你個人嘅衛生啦。 因為游緊水好難度住我同你有一定距離噶嘛，係嘛？ 呢個都係嘅，但係呢個病毒喺水裏面傳播咧，似乎又唔係話佢特別勁咗，係啦。咁所以做翻個社交距離啦，做翻好你嘅衛生嘅監控啦。咁同埋即係而家你知啦，而家我哋差唔多大部分嘅市民都打曬疫苗啦。咁如果即係你喺水上嘅活動嚟講，讲你做翻好，即系你应该做嘅嘢咧，其实个风险都相对会系低嘅。 系咁啊，所以疫苗嘅注射系好重要吓。 系期望大家身体健康啦，恒常运动嘅习惯，同埋希望呢个疫情尽快消失啦，等我哋可以享受翻我哋运动嘅乐趣。 好，咁啊，总括而言之咧，大家记住，任何情况之下，运动系一定要系喺你每一日嘅生活里边必要嘅一环吓。 冇错冇错。 好，唔该晒雷博士，下星期三再见吓，拜拜。 拜拜。 内尽是生命，集合能量，弹力超劲，日日能陪伴着我精灵的群星。走在漫长路，凭友情，付出任何，全凭着爱，终于一天必会得胜。专心与你，与你去竞争比拼，千万伏特电能效应，卡斯勇气、智慧、希望作交换，要用我伎俩信训练那宠物精英。沿路看见每个都市，飞过绿树变山庄。I love Pokemon， 明明你是朋友，打开心中的爱便能用尽力量。Yeah！ 活在球内尽是生命，集合能量弹力超劲，日日能陪伴着我精灵的群星。在漫长路朋友情，活在银河全凭着爱，终于一天必会得胜。专心与你，与你去竞争比拼，数码独特电能效应，卡斯勇气智慧，希望作掌门，要用我伎俩尽训练那宠物精英。啊，几个 Pokemon 日日锻炼去取胜，沿路看见每个都市，飞过绿树变山庄。I love Pokemon， 仍然你是朋友。 陈浩文嘅宠物小精灵 Pokemon 啊，结束我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记住有雷暴警告，以后到今朝八点半嘅，星期一朝见你，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同活跃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会在今日持续影响本港。内地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日至到星期日，华南等地强降雨持续，预计广东大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普遍有100至200毫米，粤港澳大湾区可达300至400毫米。广州、佛山、珠海和澳门今日全日停课，内地部门倡导居家办公。深圳市气象局表示，深圳今日起至到星期日将会出现今年以来最强大的强降雨，预计持续时间长，降雨强度大，特别是短时间出现强降雨。目前全市各级三防部门都已经进入24小时戒备状态，全力落实各项防御措施，确保城市和群众安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说，中国宁愿在不采取军事行动的情况下以和平方式接管台湾，但是中方正是致力加强军力，希望能够达到即使美国作出干预的时候，解放军亦都能够在军事上占有上风。海恩斯表示，他不认为俄乌战争可能促使中国加速夺取台湾的计划。出席同一听证会的国防情报局局长贝里尔表示，相信中国不会以武力接管台湾，而是随时间推移以和平方式进行，但是相信中国正是从俄乌战争入面吸取教训，了解领导能力和小部队战术的重要性，以及使用正确的武器系统和强大的士官队伍。贝里尔认为，美国需要和印太伙伴还有台湾领导层合作，了解俄乌战争的教训，以及资金用于防卫和训练。国台办发言人早前表示，台湾问题和乌克兰问题有本质区别，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认为，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清零策略是不可持续。谭德赛表示，当谈及清零策略的时候，考虑到病毒现在的行为以及对未来的预期，认为有关策略是不可持续。世卫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就说，任何抗疫政策除了要考虑对一国经济的影响之外，亦要考虑该政策对人权的影响。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日前主持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会议提到中国是人口大国，放宽防控势必会造成大规模感染、大量重症和死亡，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决和扭曲怀疑还有否定中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斗争。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亚士东维拉主场以1-2负于利物浦。亚士东维拉上半场三分钟由杜格拉斯雷斯开纪录，利物浦几分钟之后由祖尔马迪普攀平，双方半场以1-1打成平手。下半场中段，利物浦凭文尼建功反超2-1。利物浦全取三分之后，仍然排积分榜第二位，有86分，同榜首曼城同分，得失球率较差，同多赛一场。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南至。